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acker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德。 好啦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咁、我真系要翻翻嚟就正正经经讲翻啲内地嘢啦。今日差碌又喺度啦， 喂，讲内地嘢， 今日有啲嘢都关于深圳嘅，一阵都可以讲下。 讲内地嘢之前，讲样嘢先， 系 争人两节啊，人数。当日 哦，系公布人数， 公布 OK 北上民诶嗱，差佬就系六万系咪啊？ 六万 最后六万六 万六， 即系讲七一嘅人数 系 咁就民阵嗰个咧就四十三万， 屌， 嗰个真系要谴责嘅，即系每一次都系咁嘅， 明明系四十二嘅， 唉，我都冇乜火啊，因为过咗成个礼拜，其实好捻愤怒， 我都愤怒，做咩嬲完嘅？ 每一次佢都系要噏出嚟嗰个数咧，系比我哋觉得嗰个咧系细啲啲嘅， 系啦， 即系如果你噏，如果你觉。我当你好撚叻啊！你唔知有个乜撚嘢方法数到四十三万人，你可唔可以俾翻啲香港仔精神出嚟，噏大少少啊？零三嗱，我即系讲零三年试过 ，OK， 噏五十万，明明系一百万噶嘛，你老母你又要噏五十万，噏少咗五十万人、啊。今年咧，我哋大家我哋行紧嘅时候，即系大家感觉觉得几多人啊？大约譬如六、 我自己二三十啫，我觉得 你都二三十。 不过我就行唔晒全程， 系咪啊？ 我行到街站啫、 okay, ，我自己嘅感觉啦， 141万 吓，唔系我感觉一定系多过43噶，即系我觉得如果我系民阵嘅，咁我咪宣布佢五十万咯，咁、你五十万系咪好睇过43先？咁佢又系要嗌43啦，咁、 我觉得民阵系闷咯，咁样其实年年都咁宣布， 系咪？ 你明知警察咁玩你，其实你下次同人玩大啲。今日得二千人出嚟行啫， 唔系仲有啲好捻蠢噶，成日扮捻晒专家咁啊，咩四啊三啊加六万啊除翻二啊乜捻嘢方妙拿嚟噶呢条？屌你老味，如果系咁样样，喂咁我系差佬，我下年噏三千咯，怀念你都加埋佢除二啦，系咪先？即系你唔系冇科学根据噶，咩叫四啊三加六就其实除翻二就系啫，咁呢个。完全唔科學噶，咁好啦，咁梗係講返北上頻道嗰個啦、我哋呢個係最權威嘅 ，OK， 咁啊 ，OK， 嗱， 你最權威嘅， 靜啲， 有三人 啦，好啦，嗱，我嘅數字係最準確嘅 ，OK， 準確數字係84万， 嚇、okay, 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再來一個， 再來一萬。 我根據啲乜嘢呢？好簡單嘅啫，點嚟嘅84万？ 嗰日我哋系啦，唔见咗边个人啦？ 谢二 啊嘛，系咪先？佢做咩？佢梗系唔喺屋企有事啦，佢匿埋紧发功啊嘛，系咪先？唔好睇小四廿二啊，咁啊就系匿埋太过集中发功，咁啊搞到霸四万人咯。如果佢出嚟就42万。Oh, OK, 就真係差不多接近民陣嗰個啦。 即係分身嚟嘅事。 記住今年2013年嘅七一遊行係84万嘅。OK, 下年唔好俾佢去啦咁樣。 OK, 嗯。咁講完喇喎。咁 就咁。你知唔知佢練咩神功？ 問陳。 咁就要留意政治有心人啦。係啊，我哋又不便即係多講啦。咁另外呢就想讲一讲返有关个打赏钱啦。咁有一位朋友呢就叫做陈华阿华哥。咁阿华哥呢就应该是香港人嚟嘅。我记得好似是香港人嚟嘅。咁我想读佢一段嘢啦。佢就话你好杰斯仔刚刚透过呢个 PayPal 呢就捐咗一嚿钱俾北上频道。咁亦都係呢有嗰嚿钱入面呢有一部分呢就俾阿霞姐。即是患緊乳癌嘅霞姐嘅，響應阿牛哥所講嘅一句說話，上個禮拜講得好好啊，人間有情 ，OK， 咁啊呢個係牛哥講嘅，所以唔好成日話牛吹水啊，咁啊咁佢就聽到呢句說話之後咧，就捐咗嚿錢俾我哋，略表心意。佢另外有一嚿錢咧，就會係俾打賞錢，即係俾我哋發版去用啦。咁啊，希望霞姐咧就繼續堅持落去，為咗佢個女樂觀積極咁樣咧活下去啦。佢話本人咧都係一個癌症病患者，已經13年啦。前兩年咧就再復發上腦，咁啊仍然係積極咁樣去對抗落去。為咗家中嘅母親咧、家人啊或者家人或者朋友，我心存感恩，繼續樂觀咁樣咧就生存抗爭落去，就好似我哋香港人爭取民主嘅精神一樣。希望節目長做長有，俾我呢個病患者提供一個精神嘅食糧。咁啊，祝一眾主持人咧安好。我好有感觸啊！今個禮拜咧，其實最近咧，我爸爸都有癌症。咁啊，跟住就我今日我就去醫院探嘅時候咧，我真係撞到一位我諗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我睇佢樣個病情唔係好樂觀嘅。我穿住件咁嘅衫，跟住佢同我講係咪北上頻道傑 斯，見到個老就似杜琪峰㗎，係 啊。佢同我又係講一句說話，就係喂，做節目啊！佢話大戲啲節目唔撚聽得㗎啦，你哋啲節目真係精神食糧嚟㗎，咁所以我就想將呢個 message spread 俾大家有份做其他節目嘅網台嘅朋友啦，包括 Reg 先嘅主持啦，包括所有嘅香港網台嘅主持啦，原來我哋做嘢都幾有價值㗎，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真係有人去聽㗎，咁同埋亦都可以俾到一啲寄託俾呢啲病人啦，咁啊喺佢讲呢段说话嘅时候咧，我阿妈又搭爹，咁我阿妈其实都差唔多一个病人，因为佢个病人嘅 照顾 病人嘅病人啊，佢都差唔多系，跟住我阿妈又搭爹，系啦，我呢个衰仔啦，叫咗佢啊。俾阿 Eugene 個節目，我俾咗佢三個禮拜，都仲未俾我咁樣，搞到好似好不孝咁樣。因為Eugene咧真係好咧乞人憎啊嘛。咁我得啦，我聽日俾你啦。 我明白，就是、我好明白， 係真事嚟嘅，我唔係講事。 我 stepfather 都話叫我， 係嘛？ 叫我話諗辦法點樣聽到你個節目， 係嘛？係啊，補充嘅嘢， 我都借話卡佢。 咁亦都我諗同阿華哥講聲啦，最緊要都係要繼續嘅，真係一場鬥爭嚟嘅，唔係講笑。因為我而家終於，我都話我同以前咧，當我啲朋友，我諗去到我呢個年紀都係㗎啦，即係我諗都係人生嘅唔同嘅階段啊。即係譬如話廿零歲嘅時候，你身邊嘅朋友就會個個都係結婚啦，好開心㗎，成日都係去飲啊去成啊。咁呢幾年已經開始少啦，咁去殯儀館嘅機嘅次數啊越嚟越多啊。咁同埋成日聽到身邊嘅人開始又患咗啲咩絕症啊乜，咁可能過多兩三年又到我啊咁樣，真係唔知啊好多嘢都。咁然之後每一次我見到人哋嘅時候，我都會同佢講話喂得㗎啦，勇敢面對啊，正面主要多啲正能量講，原來好撚容易。但當原來發生喺我爸爸身上嘅時候呢，嘩真係睇住成個過程呢， 好辛苦， 係好攞命嘅。咁所以呢個係到有親身感受嘅時候，真係唔係講得少啦。咁所以即係希望啦，華哥啊或者霞姐啊，即係大家再繼續即係為咗大家都有啲人生嘅做即係生存嘅目標嘅。咁繼續落去啦。咁我亦都今個禮拜其實同阿 同阿 Roy 啦，同阿 Jacky 啦，都有傾過電話。我哋呢度 keep 住都係同上個禮拜一樣啦。我哋大家嘅共識都係，我哋會密切留意住阿霞姐個狀況啦。跟住然之後，譬如話萬一真係有啲咩大家利是嘅事發生嘅時候咧，咁我又都睇下點樣去幫到佢個女女啦。嗰度咁，我哋會一路會繼續。咁亦都好彩，其實都補充一下，就係、譬如話頭先我哋話交代七一，今年日。籌到幾多錢，咁我諗嗰個就留返俾馮總同的總自己決定講唔講啦。咁我哋我諗我哋都會捐，好多人又會關心我哋會唔會俾返啲民陣，我哋會嘅。咁同埋呢就係、呢我諗都要講講就係、其實我哋嗰個 course 都可應該基本上都可以喺嗰啲善款，即係捐俾我哋嗰啲善款嗰度呢已經 cover 到個 course 㗎，即係今年我哋 run 成個七一嗰個。咁所以呢基本上好似應該，我唔知啊，我要再同阿的總夾啦，可能應該呢就會突返啲錢出嚟，咁我哋亦都會擺返去打上錢。呢啲錢呢其實我哋都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冇好好彩，應該冇乜點用過一分一毫係擺係貨七一嘅。然之後而家仲可能有啲錢會多咗，咁我哋會擺返打上錢嗰度啦。然之後再睇下可以第日點樣去幫其他嘅人啦。咁其實嗰個錢唔係話多得好緊要，我希望都係大家聽完節目即係幫幫手，即係PayPal 又好，或者銀行户又好。咁如果多啲錢嘅時候，我哋其實可以做多好多嘢，或者我哋可以 support 埋阿哈薩特嗰個每個禮拜去派飯，咩每個月去派飯俾嗰啲露宿者啊嗰啲咧。咁我譬如話而家食飯盒啫，咁我都希望啲露宿者可以整翻碗翅啊， 整啲紅酒， 整啲紅酒辣 fit 啊咁樣嗰啲。咁啊，即係靠下大家啦，即係大家露宿者飲辣 fit 幾型啊！ 幾型啦？喂，首先先講籌款嗰度，咁要嗱，即係今年就大家即係落雨，知道大家都理咁氣啦。好，其實。點解可以咁好彩話，即係成本即係 cover 到咧？就唔係其實因為要多謝有幾位朋友咧，就個嗰嚿錢就大少少。 嚇，咁係主要講啦，係啊， 唔係即係要講你講呢樣嘢。今日 有啲人唔講， 人哋話你籌好多錢啦。 係啊，唔係好多嘅啫，真係唔係好多啊。 係啦， 即係如果其實阿的總嗰個阿的總話就係其實仲少過舊年嘅， 少過舊年， 少過舊年嘅。 喺街，係 因為今年可能個落雨嗰度會有影響啦。但係多少我哋唔會物太介意。咁即係大家都有點心意啦。咁我覺得就冇乜所謂。咁但 係好多謝嘅， 長捐長有啫。即係過咗個七一，大家可以繼續再唔同嘅渠道，即係去。support 即係北上打商前嗰個又得，同埋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 support 下 Reg 先咯，即係譬如入會嘅多啲啦，唔該積極啲入會啦，雖然冇會員卡啫，但係都要入會㗎。 有腦啊，有腦啊， 即係如果再唔入會，我哋真係要上街做節目㗎啦，大佬，咁大鑊。 咪交代多少少啦， 街站，因為個禮拜都有街站擺彎曬屌咧。 唔係嗰日落雨真係比較麻煩啲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本身就出咗件 T 恤嘅， 係 T 恤未賣曬喎， 八二蚊嘅。 系， 唔係好老實講就我哋其實咧就想盡量啲網友可以幫幫手咧，就幫你去曬啲 T 恤佢。個原因係咩咧？亦都唔怕講啦。呢一度我哋呢一個 studio 最後個約租咧就係10月15號嘅啫。 O K， 咁所以嚟緊咧 ，O K 喺我嘅立場上就係 正喎。 搞完七一啦 ，O K， 好多人都會問 O K， 跟住係咪一週年係？但我哋再諗下地方性啦，可能騰到八月尾先搞啦，因為我想喺呢兩三個禮拜內 confirm 到個租嘅新嘅地方正兩成。 如果冇真係要上，真係要上架 嗰啲成。咁所以咧就嚟緊我哋又要 即係最多可能做 街站 studio 啦， 有可能做到。十月嘅啫，北上游 系啊， 咁讲 咁又要搬嘢嘅关系，咁如果系嘅话，即系我哋今次有啲货啦 ，T 恤喺度啦，去到就尽量去啦， 系啊， 希望玻璃唔使搬咁。 我哋都系多啲在乎你俾唔俾个八二蚊嘅啫，件衫你攞唔攞我哋系 OK 嘅。 八日仲攞一件衫嘅，反而系想搬 咁。仲有就系烟花消逝十五年嗰本书仲有好多嘅，我搬到80蚊嘅 ，OK 攞啦， 系啦吓 ，OK 咁系啦。头先意思都讲到啦，就话即系 OK 打上前嗰度啦。照舊 PayPal 啦，另外往後我諗咁樣，我同你夾埋啦，開咪講啦。 好， 恒生銀行個 account 將會往後都係長期貨於北上打上前嗰度噶啦。 OK， 係啦，咁就講一講個 account number 啦，2343737668。OK，OK， 咁啊，內地嗰個户口我講唔到，不過擺咗喺北上頻道個Facebook 個 file 入邊噶啦，大家可以揾噶，你又揾埋 OK， 好又得。 6210 嘅建設銀行， 建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62108172000。22185666 OK， 咁啊， 頭先即係多謝華哥同埋所有即係幫過我哋捐 捐個款嘅所有朋友啦。咁頭先其實即係你講衫咧，因為網友咧都提醒咗啦，就係因為傑斯你話件衫呢啲網友就唔知嘅。咁我哋 T 恤就係黑色白色兩件，係啦，就印有 Reggae 先。 好靚㗎，其實我都覺得好型。 竟然係捱咗七一之後一仲定得順喎。 唔係新㗎呢件我。第一係啊，我件第一次著。 洗過喎，我呢件反而洗過。 個領個領位唔靚，個領個領 OK 啊 ，OK。 呢件洗 好。好，差唔多啦。咁啊， 講多樣嘢啦。華哥嗰個 華哥， 你要轉達俾阿霞姐喎。 係 呢樣好。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OK， 得，我會轉達俾佢啊。 OK， 咁啊，揾多啲錢就即係睇下揾下啲渠道啦 ，Reggae 先揾下啲渠道，睇下可唔可以揾多啲錢啦。咁今個禮拜都有少少 inspiration 嘅，捐賣奶啊。 哦， 揾几个奶妈翻嚟。 喂，呢个真系又要讲。喂，中啦，我哋网店一早嗰时卖奶粉嘅时候咧，我哋话引入奶妈啦，引入奶粉。 我哋一早讲咗啦。 邱永文一早我哋都谴责。 系啦， 邱永文呢单嘢就有责任啦。 梗系啦， 你一搞到所有人买唔到奶粉，咪走去啜奶咯，啜人奶咯。 系。 咁呢单嘢其实阿碌喺度啱讲嘅，因为发生喺深 圳， 即系我唔系问下佢有冇呢个习惯先。 咩味道嘅件事？ 吓 咩味？味道嘅意思 咩？酥酥地骨真系个个人唔同 嘅。好嘢！ 你睇下你食咩咧？ 你食咗几多？ 咪咯。 如果你猪肉牛嗰个拉头，你话你系咩味道啊？梗系酸噶啦，系咪先？污糟邋遢几廿日唔冲凉，系咪先？ 和牛咁样咧， 系 啊，啲食谷啊， 系啊，咁就酸。 好似猪嗰啲啊，廿二世纪啊，新比讲食少。 譬如你牛嗰啲奶咪一定有麻辣味咯，系啊，晚晚都麻辣麻火锅啊。咁嗰啲咁嘅嘢食你唔死咁樣，係咯。咁就其實係發生喺深圳啦，因為 新聞報導新聞。 新聞今個禮拜即係香港都有報導嘛，話有啲富豪食呢個人奶。我冇睇過佢，我冇睇過嗰段報導嘅，嗰段報導內容係講咩㗎？大致上 啊，幾過癮㗎？喂，咪就 有冇人噏嚟聽下咧？喂， 我隱約記得啦，就 大致上 啦，大致上都係話而家啲富豪咧就冇嘢做，就揾嘢嚟玩啦。 係 有兩樣嘢玩，一種咧就玩相差。一種咧就玩豬人奶， 係 咁咧就豬人奶咧就連去咗幾個話題嘅。第一個話題咧就係話，究竟人奶係咪真係有咁嘅營養價值咧？ 嗯， 咁好多專家出到嚟就話其實係冇嘅咁樣。 係 咁啊，第二個話題咧就係究竟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扮即係以人奶為名，其實就搞色情行業咧？ 嗯， 之前就整一個界定 係啦， 係啦，咁啊主要呢啲話， 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嘅嗱，因為其實咧就嘅呢就呢件事件就。內地就訪問咗一間保嗰啲保姆嘅中介啦，叫心興宇嗰間嘢，今個禮拜好出名啊已經。咁就因為訪問咗個當事人，個當事人就係啊，我呢度咧除咗有呢、這個即係湊仔嗰啲保姆嘅服務提供之外咧，其實我哋有提供奶媽嘅。咁、而奶媽咧，佢就話咧就有亦都有基本上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 俾大人 喂細路仔食嘅， 係 咁咧就月入大。大約8000 ，OK， 咁然之後咧就，但係我另外一種咧就俾大人食嘅，就係月入大約咧就係15000，月薪非常好嘅月薪啦。咁佢都係咁講啦，即係佢就先解釋就話咧，嗱我啲貨咧就嚟自世界各地，全國各地 ，OK。咁佢話咧，佢話好認真嘅，佢話我每年都會全國咁樣考察，周圍咁樣去揾啲奶媽， 最靚嘅奶媽翻嚟， 全部都係優質嘅，冇毒素嘅 ，OK 咁。咁諸如此類啦，咁同埋咧就係咧，佢話咧今時今日佢話，咦乜你而家先訪問我啊？佢話我哋喺深圳流行咗好耐噶咯，佢話呢個根本就係一個即係高端行業嚟嘅，因為佢話咧，因為我哋啲客仔全部大部分都係啲高端成功人士嚟嘅， 高端消費客户， 高端消費客户嚟嘅，全部都俾得起啦。咁佢話咧，仲有咧就係、人俾大人食嗰只咧都有兩種噶，我哋 係 咁咧就係、如果譬如話你再可以加多月入，即係每個月加多幾千蚊咧，就可以。直情走去啜佢啊！ 直接 係啦，因為即係萬五嗰只咧，就係佢揸每一日，譬如話規定揸三杯俾你，咁啊揸三杯俾你飲咯。咁但係你話喂唔得，我飲得唔過癮，我又唔信唔過你，係咪你揸俾我㗎？係，因為你趁我行， 我一手啜 揸牛喎，俾我咁啊，我咪好唔掂咯。 係， 咁啊唔得，我係要啜你個 一口啜， 係啦，即係一手奶， 一手奶， 一手奶，咁啊，譬如俾到17000-18000到一個月咧，咁你就可以即係有個養個奶媽喺屋企。 就俾奶嚟飲咯。 佢個收費點樣計法？即係你 per 個容量啦。 嗱，呢度咧其實又要講講。 係， 其實咧，幾今日即係今個禮拜嗰單新聞咧，就講啲唔講啲嘅。我想先問下陸先，其實你對你住緊嘅深圳 成晚 嗰個即係呢個高端人奶行業嘅，你有幾多認知 先？完全零， 抽曬面 完全認識喎，大佬，你條女冇聽嘅喎，今日你唔使驚喎， 唔係咯 嚇。 喂，真係唔知喎， 真係唔知啊， 真係唔知啊。即係你問我夜總會嗰啲，我熟啫， 係咪？我話俾你聽啦，其實咧，佢係講少咗一橛嘅。 係 你除佢，其實咧，而家喺深圳呢、這個其實流行咗幾年㗎啦。咁、我自己有警覺性低啊。其實咧，我早知啊，不過我係覺得，咦乜呢啲嘢都好值得講咁樣。即係我，你知我長期生活喺大陸，我覺得咩嘢都 反而你都知嘅。其實 我知道，我不嬲知啊，因為我有朋友，我有朋友即係 明㗎啦， 經歷過啦。 即係你話俾細路仔嘅奶媽，我就 唔係啊！我想話俾你聽啊！我想話俾你聽嗱，講完之後咧，你一陣做完節目，你就會揾我攞聯絡噶啦。 好啊， 我有聯絡嘅真係。咁咧，其實揀 身材 除咗佢講嗰只，即係話俾大人飲奶嗰只咧，除咗你係要僱用一個奶媽喺你個屋企啦，嗰其實有。其實有勞工合同做嘅喎、咁通常咧， 有勞保一定嘅。 你啲勞工合同你要寫咧，寫嗰、那個 職業、 工作範圍乜嘢 嘅， 通常都係寫。整饭俾人食嘅，好系啊，即系 饮食行业 系啦，做饭两个字嘅 ，OK， 即系开饭啦，即系所以中国人就系饮食有关噶啦吓，咁你唔可以写喂奶噶嘛 ，OK， 咁然之后跟住咧，我想话俾你听就系咩？除咗你雇用一个固定嘅喺屋企之外咧，其实系有快餐食嘅 流动。 你知唔知喺深圳有好多行街佬做 sales 嗰啲咧？ 系 佢哋系有联络嘅，即系譬如话，哇，今日做嘢做好辛苦。首先咧，點解會飲奶先？因為喺深圳真係好多人相信就係咩咧？飲奶咧係可以幫你減壓啦，同埋咧就係譬如話有陣時會醫到一啲病啊，即係譬如話 飲人奶、 飲人奶啊，之類嗰啲。咁啊有大人相信嘅喎，一陣可以分享啲個案俾大家聽。咁但係仲有就係咧，首先就係咧，其實唔需要固定一個嘅，就同你去。唔係同埋冇咁講，同有啲人去同一啲朋友叫雞一樣啦、啊，即係差唔多，就係、是、你可以有 agent， 你打電話去，跟住然之後咧話，我而家我喺邊間酒店攞定個房，跟住然之後就會有奶媽嚟係俾你啜奶嘅，咁、然之後咧大約一次嘅價錢咧係800到1000蚊到啦，一 鑊唔貴喎， 所以哇，唔係起碼中產人士嘅， 有冇咩條款啊？ 嘅活動啦，嚇咩條款啊？ 哇牛嗰啲都四七十一啦，屌！ 啊！ 牛嗰啲都四七十一啦， 唔系，唔系，系嗱，咁你嗰个咧，就系、是、其实长期有呢样嘢做嘅，即系提供呢个服务。咁然之后咧，甚至系有一啲叫做论坛嘅，有论坛嘅。咁然之后咧，嗱， 讲下几好奶妈， 喂奶嗰个就叫做奶妈啦，喂奶嗰个叫奶妈啦。你知食奶嗰个人叫咩名啊？即系有个 terms 俾佢噶， 唔知 奶油。 哦、 因为佢就从奶油开始啊，即系佢、有班人系你知唔知有班人系即系奶，即系 冇奶油 嗰啲咩浓油咁咩，咁咪饮奶饮到上晒瘾咪叫奶油咯，奶油唔好听噶嘛，叫奶油咯，咁奶油咧，首先就系咧有好大嘅数量嘅喺深圳咧，好多啲奶油咧，系不涉及即系分得好清楚喎，不涉及色情噶，佢真系饮奶就饮奶嘅啫， 系， 咁你问嗰啲奶油。你問佢 enjoy 啲乜嘢咧 ？OK， 除咗醫病之外咧，佢要揾翻一啲 小朋友嘅感覺， 母愛，冇錯啦。佢好 enjoy 飲完嗰下咧，攬翻住嗰個奶媽，跟住又傾下偈啊，咁樣傾翻陣啊，咁啊跟住咩？然之後咪走人咯，扮細路仔啊，咁樣咯， 就變大啦。 唔係好多有涉及色情嘅嘢。 喂，咁即係同日本嗰只差唔多咯，即係揾個老人家咩入尿片， 類似係啦，類似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發咗達之後，通常都即係個社會富裕咗，就會有一啲咁嘅現象咯。咁然之後就你話有冇色情呢？有嘅，有啲呢，有啲奶媽呢係會提供埋嘅。咁但係嗰啲係咪色情唔知啊？因為好多時都係個奶媽會見到個奶油，咦你硬咗啊？ 幫你打下飛機啦咁樣。咁但係喂，而家打飛機又合法噶嘛？ 係啊， 上禮拜講過 啦。 所以你話有冇色情成分係冇嘅？咁你打飛機又打飛機冇事，飲奶當然梗係冇事啦。邊個話有色情啫？係咪先？所以呢件事就一定要喺呢度講，就唔可以喺阿牛嗰個節目講啦，因為根本唔係一件即係咩鹹濕嘢嚟噶嘛。 但係用翻即係正常嘅角度去講，即係嗰個來源都喺深圳度揾翻嚟㗎。 你講啲奶嗎？ 佢全唔係嗱， 全 國唔係 個問題係喺全國啊。咁但係佢嚟到 深圳啊嘛，已經嗱，係咪應該喺深圳開個 首先個 background 住班奶媽？ 咩話？你話咩話？ 應該喺深圳開個農場養住班奶媽先可以確保到啲奶嘅質素啊嘛。 咁 係 喎， 係咪先？即係衣食住行你都要養住佢㗎。 冇啊， 你一陣間食咗啲三聚氰胺嗰啲嘢，嗰啲奶咪 我當咁咪污染埋啲人奶咯。你污染得啲牛奶都係污染啲人奶 嘅，咁講啫嘛。你又喺北海道考察買撚咗只乳牛翻嚟揸， 你仲敢去日本啊？ 你中國喂奶，撲街！咁你等於人，屌你好啊！四川嗰度 OK 啊，乾乾淨淨。你出到嚟深圳，屌食嘅嘢乜 Q 嘢都後咪死。 咁我哋而家冇乜科學證據證明你食咗啲乜嘢係會污染到啲人奶嘅，睇你點食法啦。你如果餐餐去刁民牛咁樣食，你一定一定死啦！嗰啲奶係咪先？一即係唔係？但係你講翻個 background 啦，即係佢個奶媽嘅 background， 其實通常都係兩種人嘅啫。唔係，首先係低下階層人啦，有啲咧就係、是、有啲咧就係、是、生咗仔，跟住然之後咧就老公離婚啊，咁然之後跟住佢又要揾食，咁然之後佢咪用呢個途徑，因為揾得快啊嘛。咁同埋有好多就農民工咯，即係個老公可能喺個廠度做嘢，咁打工都係3000蚊，咁你唔夠食㗎嘛。咁你啱啱咁你同埋喂做奶媽，不以我認知其實你都係做得一鑊兩鑊㗎啫。 喂唔係喎，奶媽好似係長住長有㗎喎、哦。 吓、啊、 長住長有 㗎喎。唔係喎，唔係喎。而如果根據個報道嗰個呢，就咪大部分嘅貨源呢，佢嗰啲通常都係嗰個你可以工作嘅壽命大概都係一年到㗎啫。即係就係啱啱你生完仔。跟住 突然之間 嗰段時間咯，因為點解咧？中國嗰啲嗱，中國你外來民工， 中國嗰啲由細帶到大噶嘛。 等等先，你喺深圳嗰啲外來民工咧，你好多時嗰個細路仔就唔使個媽喂嘅，因為佢又生咗就拱咗佢翻去俾阿翻鄉下就俾阿婆阿嫲湊噶嘛，咁所以佢又谷奶咯，咁你奶梗唔好嘥啦，咁跟住之後 谷奶好辛苦喎， 谷奶辛苦噶嘛。咁所以咪攞嚟， 即係好似我哋谷精， 即係揾下錢咯。 咪突然之間咧，但係發覺大家咧係答唔到一個問題嘅。 講咩問題？ 就係咪長期都有？ 唔係嘅，有嘅。如果你 應該有嘅， 我記得嗱，大家醫學常識咧係好低嘅。 對唔住，對唔住，我冇 三年奶 㗎。我三年 唔係我冇讀過撚化心理學，所以唔係即係我啲醫學常識就冇乜。我淨係記得嗱，又講翻歷史，我淨係記得。 喂，要問下女性 溥儀個奶媽咧。是食到十几岁呢是夾硬滴走佢奶媽嘅。OK， 咁所以咁你話 我就知道睇咗啲 係囉 人哋嗰啲。 咁但係中間有冇佢有冇換過奶媽喎。 咁你佢奶媽嗌親都係奶媽從睇佢細到大㗎嘛。 咁但係個 point 喺邊度先呀，爹。即係嗰個奶媽做幾耐關係撚，係咪先？ 唔係冇乜， 好似冇關事喎。 你繼續講先。 唔係啲人關心嘅， 唔係越做得耐嘅話， 唔係你要 關係越差嚟。 再遣散費會高啲咯， 係咯。你熟悉一個生意點樣運作，你要知道。 個奶 quality 會差，因為佢長期摳喺手。 佢真係有得做嘅， 有得做。你嗱，其實呢個咧，其實我話俾你，我唔知點解今時今日先講啦。其實你譬如話你上天涯咧，你經常會見到有啲奶媽咧，佢好似寫 廣告啊， 驗情小說咁樣嘅，佢將佢嗰個成個，但係堅㗎，即係好多就將佢嗰、那個， 即 譬如我以前睇過有一個 幾受，扣解開 我以前有一個睇嗰個幾受歡迎咧，就係佢就由做奶媽做下咧，做到咧就識咗好多奶媽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就發覺，咦唔係喎，呢行生意就有搞喎，跟住佢就做埋 agent 咯，咁啊然之後咧就間唔中自己出嚟客串下咧就喂， 即係香港嗰啲龍，即係啲香港啲龍友咁啫嘛，又有 agent 跟住立住一紮 MK 靚。妹咁跟住就出嚟， 但你見到件新聞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咧你估下即係國內嘅網民啊，或者深圳嗰邊嗰啲朋友啊，你估下嘅， 我就見到好，我就見到好多咧。嗱，我唔知香港報道有啲取態啦，我見到好多都係講話，即係譬如一啲好咩富豪啊，即係好奢侈啊，即係有錢到冇嘢好玩啊。咁然後就有啲冷戰煽情就話，你睇有啲咩僆仔就冇嘢好食啦，用又飲河水啊，係咪先飲屎水啊？但呢邊咧就可以有錢到飲人奶，即係我見到。 就片面啲就係咁樣。 嗱內嗱我知道香港就香港，我諗個反應好容易估啦。通常啲人哇啲咁樣搞撚錯啊，咁咩都有得做嘅咧，道德問題啊咁樣就係即係梗係咁噶啦。 其實咩道德問題咧？其實 係啦，嗱喺國內咧就係咁講啦。喺國內話俾你聽，最受人譴責嗰條友咧，你知唔知係邊個？就是報道呢單新聞嗰個記者係俾人屌撚到風冚嘅，因為大家個 concept 係乜嘢？屌你老味，而家唔係咩打家劫舍、殺人放火、金腰帶嘛？你咁樣搞出嚟，咪教人哋冇得撈係咪先？ 即係呢個拉個記者出嚟 斬咁樣，即係咁樣咯。係啊，好撚多呢啲即係譬如，然之後啲人就大條道理啊。譬如話，又教大家咩叫做先富後咩？先富後窮，唔係即係先富論啊。譬如有啲人先富起嚟。咁你發一達，咁你咪要使下錢啦，幫下啲窮人啊嘛。咁你窮人窮嘅，佢攞啲奶出嚟俾你啜兩啖，你俾翻錢佢，即係好撚好，好正常嘅啫。 好啊，你講完 係啊，你講。 唔係，我真係仍然好有興趣喺嗰啲收費嘅條款嗰度啊。 例如， 即係譬如話， 例如突然間冇得飲點算？ 飲酒嗰啲試酒機嗰啲，突然冇得換係啦。 咁大佬，我飲慣嗰個，啜慣嗰個咁啊，大佬。 即係 啱嘴型， 大佬得唔得咧？兩溝得唔得咧？即係譬如呢個啜半個鐘，嗰個啜三個字，即係得唔得咧？ 唔係嗱，咁樣喎，呢個可以答到你喎。 雞尾就 我真係有個有我有兩個朋友，我有兩個內地朋友咧喺深圳嘅，係試過兩個人一齊叫個奶媽嘅。 哇，三 P 正，即係一人一邊，一人一邊同一時間。 係啊，即係佢哋話翻俾我聽啦，冇任何色情嘅牽涉任何色情嘅嘢嘅。係咁，但係總之就有人啜一邊，佢覺得哇好撚過癮，好啦。 又好得意嘅啫， 感覺係即係好幸福咯，個感覺 兄弟咁樣， 係啊，即係係咯，變咗兩兄弟咁樣咯。你想唔想試下啊，沙特？唔係，我幫你揾個，即係我揾幫你揾個兄弟，唔係我啊，大佬。 同埋啲宣傳，我一冇點睇嗰啲宣傳個語，你咪話即係淨係一個奶媽有幅。即係空有幅相， 好似141.com 咁樣。唔係，我話， 我唔識笑喎，我唔知佢講乜，真 係。唔係，我幻想緊就會唔會即係譬如嗰啲以前嗰啲咩牛奶廣告咧，突然間即係你可以幻想突然間有電視有個人奶廣告，第一個奶媽行出嚟咯，即係平時乳牛行出嚟噶嘛，係咯，有啲奶。 唔係內地嘅咧，就嗰啲有啲結咗婚嗰啲夫婦啦，咁我老婆就會即係個老婆就會開玩笑咯，即係如果佢有啲係容許個老公咧走去即係啜人奶嘅， 用個老婆 咁啊，因為。醫學角度啦，或者佢從咁佢就會叫個奶媽做二奶咯，即係同佢改個花名叫二奶，即係名副其實嘅二奶。嗱，可以講喺個案嘅，即係有啲個案咁就曾經係咁嘅，即係呢個喺報紙有報道啊，佢就話有條友啊，叫黃斌啊，咁佢住喺福田嘅，咁係某上市公司嘅銷售總監，咁佢就係因為長時間嘅工作負荷啦，身體出現咗即係啲疲乏啊、勞累嘅症狀啦，咁佢話當時有一個香港朋友啊，咁咧有多內地有咁樣嘅喎，有多內地嘅人咧係相信呢樣嘢咧係由香港傳入去嘅， 唔出奇啊， 非常之多人，佢話香港好多富豪都係咁樣， 爵士飲人奶 係咪啊 ？OK， 咁所以咧。唔知啦，道听途说啦。咁佢就当时有位香港朋友就介绍佢，佢话不如你饮下母乳啦。佢话呢样嘢好有营养噶。咁佢咁佢一开始都觉得哇好难接受喎。咁但系后屘佢就试下啦。咁佢最后咧就即系我老婆同意之下，咁佢就请咗固定嘅$10,000就喺屋企。咁咧每日咧就点咧？每日咧个奶妈咧就会揸3-5次俾佢饮嘅。OK， 每次就大約500毫升至800毫升左緊 呢個， 然之後咧，有時因為佢忙啦，咁咧個奶媽會揸定2-3杯就會擺喺雪櫃，咁咪等佢放工翻嚟就飲啦。 真 係咁啊！記者問佢，佢話你有冇試過？即係直接啜啊！咁佢就話：，我啊接受唔到啊！咁所以咧，佢就冇試過啦。咁但係佢就話佢飲咗，但係過零兩個月咧就冇咩效用。佢發覺咁，所以後屘佢就 試下啜直接啜啦。 佢就冇上癮，冇上癮，佢就戒甩咗啦。咁另外仲有咧， 想直接啜係佢老婆唔俾嘅。 係啦。咁仲有一個咧，就個案二咧就咁講嘅。佢話有一對嚟自香港嘅夫妻，就喺深圳羅湖居住啊，唔知係咪碌嚟㗎呢個？咁啊，兩個人都係高收入人士，咁應該。都係阿碌啦，高收 入。我老婆唔係香港人，我都話。 O K， 哦 ，O K， 咁啊，佢話嚟到啱嚟到深圳嘅時候咧，兩個人都成日病，睇好多醫生都搞唔掂。咁佢話咧，之後咧就兩個人咧，哇，呢個仲好啊，就喺屋企度 请咗两个奶妈，哇，老公一个，老婆一个，即系好似揸，好似买车咁嚟翻个，你一部我一部，唔好咧搞我部车，你唔好搞我部车咁样，咁样咯。好啦，好啦，咁喺屋企度咧，哇，好幸福啊，四个人一齐生活 可以啦，点解？嗯，一个。快捷啲嘅方法，自己生一个咪自己有得饮咯。 切，咁你咁呢个两回事嚟噶嘛？即系饮人哋嗰啲，我谂系 隔篱饭香， 冇错啦， 隔 篱 奶香， 冇错啦。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几， 不过连女性都会走去饮又真系吓， 有啊，有女人饮饮人奶噶。 我就谂紧，如果呢件事咧， 有冇女人直接饮咧？ 喺中国里面呢，你知呢通常係咁样㗎嘛，即係如果件事係有得搞嘅话呢，就会可能有啲人工奶或者有啲催奶嘅嘢。 啊，係喎係喎， 哇奶仔 啊。好嚟。但係个波会爆喎。 呢次目 标。适量係 OK 嘅。OK， 啲奶牛真係有食啲谷奶嘅， 谷有谷奶， 唔系牛梗系有啦， 人都要噶，唔系人都要噶， 唔系如果三聚氰胺咪就系咁出嚟咯。你因为后屘发觉佢好多牛变晒唔系 vegetarian 嘅牛啊嘛，因为佢俾咗好多饲料系有肉喺入边噶嘛。 因为呢个可以讲翻噶，即系香港部分香港人咧，部分女仔咧，因为太过瘦嘅关系啊，咁如果你真系开头细路仔生出嚟要喂人奶咧，佢真系有啲药俾佢咧谷出嚟噶， 系嘛？ 咁样咧，补充头先阿碌一句咧，有位爵士啦，咁啊饮人奶啦，咁样，咁我都听讲过，即系听我啲长辈讲翻俾我听，佢咁长命啊，系饮人奶嘅， 系咯系咯。 所以呢一样嘢真系，如果你话系喺香港传入去内地啦，一啲都唔奇，因为真系有个活生生嘅例子。 我哋大家揾下咧，香港有边啲富豪啦。 另外一样嘢咧，讲开呢啲咁嘅奶妈咧，咁外国咧其实系有呢啲嘅，不过咧佢哋咧系譬如话生完仔之后咧，即系啲奶谷奶出多咗出嚟噶啦咧，佢哋真系揸咗出嚟之后咧 ，pack 好佢啫，就送俾一啲孤儿院啊嗰啲咧，即系婴儿 有外国有噶， 有噶， 外国有 嚟呢个学校，北上以后唔好净系打上钱， 你 打上埋奶都好， 打上奶， 我哋啲奶咪 讲样嘢啊， 有衰 打上奶妈 得唔得啊？ 打上奶妈 唔系，但系安全起见，你梗系要嚟我呢度，俾我睇住你，即系直接炸出嚟啦。 喂，我哋有牛喺度好烦 ，Facebook 上边咧。Facebook 上面咧有个 group 咧叫做咩 is free 咁样嘅，咁就系即系，譬如我屋企部电脑冇人用嘅，咁就攞出嚟。 哦 ，OK， 见过有人摆， 真系有， 真系见过。 如果你有上过内地呢啲咧奶妈论坛咧，好正噶，即系全部咧系真系成对奶 show 埋俾你睇嘅。咁然之后系啊，吓，唔系通常嗰啲形容就系咁咯。我几多岁？啊，仲有一样嘢。大學畢業 ，OK， 大學畢業啲奶係貴啲嘅，真係嘅喎。然之後跟住就係咧奶水多， 有咩地區嗰 啲咯， 咩地區？ 然之後你就發嗰幅相就哇咁樣，即係咁樣懟托住佢對大奶咯，俾你睇嘛。同埋唔係就係深圳嘅，話俾你聽，北京同上海嗰啲人玩得仲勁啊！ 係， 你知唔知有母乳宴嘅？係，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話咁人齊，今晚我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就去整晚餐。咁呢啲點食㗎？母乳宴 嚇， 母乳宴咧係將係有塊木板啊，即係其實同 A B 嘅差唔多，有塊木板挖咗好多個即係乳房咁嘅 size 嘅窿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將，然之後啲奶媽仔曬。塊板後面 攰出嚟， 咁然之後就懟對奶出嚟，咁然之後咪大家行埋塊板度，啜啜啜啜啜啜，咁咪啜翻一晚咁樣咯。 好似唔係幾好睇喎， 嚇， 好似唔係幾好睇喎。即係我覺得應該揾張圓台，跟住好似我哋 一唔係咁樣有個 轉盤，跟住啲奶媽踎跪曬上面， 咁樣好唔方便。嗱，唔係最要啜得快，啜得方便啫，大佬。咁咪叫你睇啊嘛， 咪有一轉啊嘛。 咁我唔知有冇轉嗰只啦，但 係 我知道就係即係我頭先講嗰只。我就知道有咯，冇預演嗰只就，系咯， 真系， 系啊，嗱呢啲大氣傳媒冇講俾你聽噶， 其實咧，一樣嘢可以再衍生其他產品出嚟嘅，譬如話整下啲芝士啊嗰啲， 人奶乳酪 啊，都係一個財路嚟嘅。 哇你睇下後面 真係有專家，有專家。 我哋呢度其實我哋今 晚可以查㗎，唔係淨係一定係飲 外服都得。 你係邊個先？講你嘅名， 你咁白淨關唔關事咧 ？Vicky 仔 ，OK， 負責㗎大佬，你講啲嘢，因為咩？我俾人告啊，大佬。 點解咧？因為我有朋友咧係 你飲過， 唔係 OK。 咁但係咧，佢咧啱啱生咗 BB， 都咁話都似係 有冇飲過？咁咧佢又同我講，佢話咧，咁佢平時揸咧揸完人奶之後咧，咁有剩咧會揸多樽咧就擺喺雪櫃嘅，咁因為有陣時咧。佢唔喺度咧，都可以喂 B B。咁點咧？譬如話佢老公咧，因為同我一樣， 啱嘅啱嘅， 都係誒、譬如話食蝦啊蟹嗰啲咧，會敏感噶嘛。咁譬如話食到之後咧，會喉嚨咧 脹、 收縮啊，或者係呼吸有困難啊咁、樣咧，飲少少人奶咧，即刻冇事。 OK。 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譬如話有皮膚敏感咧，其實人奶可以查噶，即係譬如話如果皮膚敏感嗰個位咧，查啲人奶落去咧，好快冇事噶。即係所以就係 真係要揾翻先開門口喎、 即係有時 B B 咧，咪有啲胎毒嗰啲嘅，所以咧飲輪奶係好。 咁咪啦，喂，揾翻個奶媽開門口啦，梗 係。奶豬， 奶媽我養唔起啊，大佬。 牛、哦，你邊有敏感啊？ 嗱， 啰有敏感啊，牛。 唔係，我又需要 菊花敏感， 我又需要停一停大家，因為大家睇， 收 你唔好扯到好遠。即係如果詳情啊，留翻即係俾阿小朋友繼續講啦。 不開集特備，開集特備啊！ 咁啊，嗱，仲有少少 地之奶， 仲有少少時間，仲有少少時間講多個， 係 都幾，大家都會，如果生活喺內地都會呢、這個禮拜聽完都會幾興奮嘅一個消息俾大家聽啦。係、就係、是、內地咧又多咗好多可以過到驗鈔機嘅假人士啦。 恭喜， 哎呦， 呢個 M。 冇錯啦， 喂咩咩字頭咩字頭， 係啦係啦係啦，嗱碌呢啲生活喺大陸就知啊， 我貨幣咩字頭，係 啦，太嘈啦，阿碌再問多次你問 咩字頭， 係啦咩字頭咁樣重要噶嘛， 喂唔係叫出啊，好多大佬， 你又唔想知咩字頭點講啊 ？OK 嗱，咁所以咧容許俾我讀一讀， 好 嗱100蚊咧，今個禮拜咧就有 CE86，CH31。咁呢就據聞呢呢、這個仿真嘅水平呢係超過上一次嗰個 HD90 嗰個版嘅。 好 ,ok, 咁仲有呢就係、是、呢、這個唔係等下先 啦。HD 都過埋啦。 過埋啦 ,HD 我有用過添嘛屌啫。咁仲有呢就係、是、呢、這個10蚊啊 ,10蚊有 CE86,CH31, 同埋 HB90 都有嘅。咁仲有一隻呢就係、是、仲有睇先吓，系仲有呢一只咧，唔系呢一只咧就喺广州有广州朋友用过，一定要讲嘅。佢话呢只咧真系差唔多系8%系过到验钞机嘅假钞，咁咧就系 C1F9， 大家记住啊，因为我呢位广州朋友就系一定要记住 C1F9 啦。 又搵翻张 系啦，咁所以大家 仲有一仲有一个 number 就系、是、CY689亦都係過得嘅， 你嗰個係你嗰個係 佢過咗啦而家。 Okay, 喂，咁我嗰啲偽鈔有冇得團購買平啲咁樣？ 我 check 下啦，我 check 下。咁所以內地 淘寶淘寶咧有冇？ 因為所以大家成日，譬如啲香港人成日覺得話好驚咩大陸咩冇錢用啊？點會冇錢用㗎？我哋 個政府又亂入，啲人又亂入。 我哋係啊， 啲人成日話咩阿爺收税，派錢邊個使央行？ 唔係你邊度會揾到一個國家嗰啲假人？是会过到验钞机，唔系你过到验钞机，咁可唔可以仲叫做假银纸咧？咁其实唔 系， 咁其实 个 definition 系，所以其实我系谂紧开，即系谂紧开一间咁嘅厂啊嘛，识紧呢啲人嘅，因为我自己印嘅，其实真系发达啦，系咪先？即系冇乜所谓啊，大佬，咁啊，即系打跛脚唔使忧啦， 打靶你又 快，有啲人可能问咧，会唔会部验钞机？假嘅渣嘅，咁可以講，因為咧驗偽鈔同埋驗真鈔咧，可能同一部機印， 唔係噶，但係 會過到嘅，你明唔明啊？ 唔係，但係我剛才講嗰隻 C1F9 咧，係今個禮拜喺廣州排人真係第一位嘅，即 係 試咗好多隻驗鈔機係過曬咁滯嘅，好堅啊嗰隻真係啦，所以大家認住 C1F9 嗰、那個，咁可以買翻啲大家入下貨咁樣啦，即係類似係咁啦，咁啊差唔多啦，最後其實可唔係最後可以講下，其實今個禮拜仲有一單嘅講。 少少啦，其實本來諗住都係講李娜啦，咁李娜就嚇講少少，你冇得留下次，因為大佬今晚打完㗎啦，成個温布頓。咁啊，佢其實佢就贏咗佢嗰個啊嗰個叫嗰個名 叫娜塔莎 列斯石㗎，咁啊李唔知乜鬼啦，係仲有嗰條女而家打入決賽啊，咁你感覺良好啊，佢八強輸咗啦，八強輸咗，然之後咧就記者招待會佢就講咗句説話啦，即係其實都係其實佢而家同嗰個同國內嗰、那個傳媒嘅關係好差嘅，咁佢就講一句説話，大家覺得好型啦，就係佢話點解我要背負一個國家啦？我真係打波。 你講個講埋嗰個頭啊，之前、啊、即係個記者又咁問佢， 個記者點樣問佢？其實 問佢話你係咪因為背負住一個國家壓力，所以咧就輸咗場比賽？ 係。 跟住李娜就話。我點解要背負個國家？即係用翻我哋通常，我做乜背乜撚嘢個國家？即係咁樣。 關我撚事。 關啦，係啦。 可以，其實咧，我話俾你聽，佢咧其實就喺法網嗰次咧，上禮拜唔係上一次，好似係咪法網咧？ 定温布頓？ 應該都係法唔係 攞個温布頓。 温布頓之前就法網啦。我唔記得係咪法網啦，可能我搞錯啊。但係佢其實咧，亦都係試過，因為而家成 keep 住喺佢嗰啲記者招待會，李娜啲咧，都係問呢啲咁嘅問題。咁嗰次咧，佢一次輸咗波咧，佢就咁講嘅。啊，好似係。法网嘅系啊，法网佢输咗嘛，佢输咗嗰次咁，佢就话喂，我点解我佢话个记者问你有啲咩同中国球迷讲，佢话我有乜嘢要需要同中国球迷讲啫，我又有咩需要同佢哋交代啫，系咪要我三跪九叩啊？嗰个三跪九叩咧，哇，玩咗好捻耐啊！咁其实我想讲咧就系咧，即系其实咧喺温布顿开始之前咧，其实人民日报、新华社咧有出过好多即系 评论 啦、飞机文啦，跟住系。谴责佢啦，咁即系可以读一啲嘅，譬如话《人民日报》就咁讲，佢话喺李娜同埋孙杨嘅身上，孙杨就系游水嗰个 YYG 啦，嗰个早嗰排又系即系嗰个富二代，俾人哋又系即系嗰个唔讲住啦，嗰个摆埋一边。佢话喺呢两条友身上咧，人即系。中國人咧就越嚟越強烈咁樣意識到一個不容迴避嘅問題，彰顯個性，漸漸咧就成為咗潮流嘅時代。個體壇嘅明星嘅個性咧，是否就係理所當然咁樣可以盡情釋放咧？當體育明星嘅個性已經變成一種肆無忌憚嘅任性，又有誰嚟約束呢種可怕嘅任性咧？咁佢係喺肯定兩個人開創咗即係一啲開創性嘅貢獻不可替代嘅同時啊，難以複製嘅就係咧。佢哋形成咗一种咧，即系点讲啊？即系形势上，即系需要调整个自我。唔應該將個個性成為一種任性。 嗰、那個標題有 其實你睇完咧，你會少少覺得就你開始會唔使傑斯成日噏俾你聽啦、嗯。我想講就係、是。你而家明白點解中國國足係踢唔妥啦？ 補充兩點啦、啊，首先就係話個李娜嘅訪問咧，就即係佢話我有咩我冇咩背負之後咧，佢就話我只係一個運動員，即係喺比賽場上面表現我自己就即係我工作嚟嘅咁樣。咁咧，《人民日報》度咧有我唔記得係咪《人民日報》啦，個標題就好搶眼，就係話你哋嘅任性咧就去到呢度過分啦，開始 係啦，即係啲過位啦，嗰個係仲要喺賽前出嘅，即係警告李娜噶。譬如話新華社嗰邊佢直情話，佢話呢個係實質上咧，佢話。是损害了不是只是李娜本人的形象、嗯、是中国体育的形象。 但最好笑的是就是那些网民和那些反应呢、嗯、是一面到那么屌人 屌柒这个人民日报咯。屌是啊因为大家觉得他真的很有 care。因为如果大家不是太熟悉李娜我再讲一点很简单就是他是其实现在今时今日好几个的女子网球我想他啊郑洁都是啦都是自负盈亏的。 不是国家。 不是国家的。即、嗯、是譬如以前李娜讲过很多得罪國家嘅説話就係、是，譬如包括就係咩？佢話：喂，唔好再揾嗰啲咩國家嗰啲教練嚟同我講嘢啊！我唔會聽佢講嘢嘅，嗰啲教練我啲都唔會用嘅咁樣乜，即係咁樣。佢話：呢個嗱，佢話你睇下我而家出咗去，呢、這個咪就唔係國家水平咯。即係而家打波唔係國家水平，我係星球嘅呢個水平嚟㗎，即係已經唔係呢個地球啦咁樣啊，咁樣啦。咁所以佢講過好多呢啲咁嘅説話，即係得罪中國啦。咁呢、這個大家就覺得越講得多。佢就越型咯， 幾有趣就係好多，有好多網，有多好知名嗰啲博客咁你知嘅，內地好鍾意引用嗰啲 blog 嗰啲嘢呢就係好多係 打啲 啊，係啦，好多人咧就咁樣就話，哇！佢竟然敢講真話喎， 係啊， 一面都咁嘅反應咯。咁最精彩就係個網民之篇文啦，就係話教李娜做人。就《人民日報》不配啦， 系啱呢個又係一個好好嘅，係咯，好好嘅。 講開運動員咧，我突然間諗起一個，就係、是、姚明。 嗯， 姚明佢幾愛國啊，啱啱先又行人大又成乜都齊啦、 嗯、 但係佢 佢個女喺美國出世。 哇！呢啲多的士啦，夏薩達。 即係個問題， 真係唔使講呢啲口噏，佢呢啲叫做鳩噏外國。 應該點樣講咧？俾我嘅感覺咧，就係話。口虽说不，但身体却很诚实嗰啲咯。 嗱，你我觉得唔公道啊！你唔可以话姚明嘅、嗯、，OK？ 我哋嘅领导人啊，习总都系咁嘅时候，姚明有咩问题先？ 当然， 你唔真系要还翻姚明一个公道，大佬。阿习总嗰啲仔仔女女全部系澳洲同加拿大籍嘅，OK？ 要讲俾你听。 体量系啊，因为姚明可能太高大啦。 咁你如果 size 唔啱，美国啱啲。 阿李娜嗰啲啱啲啊， 系咯。咁就其实仲有冇嘢补充啊？李娜单嘢， 大家留意下啦，好正。 大家留意下啦。其实好型噶，系真系好鬼型噶。咁同埋就系你都亦都企喺佢身上睇到嘅就系、是、中国运动员嗰种 好悲哀 压力啦。咁同埋每一次，其实我自己嗱，当然啦，我唔识李娜啦，但系每一次睇李娜打波喺国内睇，你系真系觉得好捻好笑嘅。即系譬如话中央台一定会直播啦，跟住之后佢输咗波屌柒佢啦。咁但系佢赢个波咧，你然之后又涉石佢啦。咁但系你成日会觉得就系喺国内嘅传媒都系。喺度不断喺咁度抽水 啦， 系咁，但系李娜系会同其他运动员唔同咧，就系咩咧？即系譬如或者同姚明唔同啊，嗰啲就系佢唔不屑俾你抽水，佢、真系会佢系会反底嘅，佢又即系想即系成日都系会你抽我啊，我又搵啲位嚟抽下你咯，即系咁样 咯， 互抽咯， 等你哋闹下咯， 系啊，唔系其实今次佢输俾嗰场波我有睇啦，打到其实好卵惨， 打到好惨烂 嘅，喂大佬啊，即系有样嘢咧，中国啲传媒系佢体育传媒系唔会讲噶，李娜31岁啦，大佬真系搏到尽嘅，嗰场波输俾条靓妹系。有咩问题啫、喂大佬真係练尽啦。但冇人同佢讲返係公道话囉。係呀、指指点点咁啦。咁我諗差唔多啦、要交俾下一个节目嘅录音。咁就最后就送埋最后一隻歌咩歌嚟㗎我都唔记得咗。 係咪送俾 送俾李娜嘅冇错。 喔咪、送俾奶妈。 送俾李娜嘅。我都好少揀呢位歌星嘅歌。 係。 卫兰。 喔 点咩歌 呢 离家出走。下个礼拜不上频道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出去漫游，不通知亲友。那快感少有，哪管想去多久？抱得你未够，于这里门头，在世死跟你困进地球。必每件壮举都需要理由，伴你去出走，快活而内疚，不管举世追究，愿扣上你双手，自繁华浪处到沙丘，恋爱能有幸这样放肆只足够。别再管谁嘲你，曾经荒谬闯荡异地，亦未枉相恋超出烦恼的禁忌。是世上人不理，想早晚能见你，曾经发梦也是安魂气。沙砾中拥吻，有了你先有这最凄美质感。纵使有地震，不因我犯禁。谁话你坏人不敢吸引？明知我做错过的，总要奉还。但我爱一眼，有自由好叹，都深刻过不散。让你我似走返，再共度。 途入教堂进间，上帝求你让我共爱侣过更多晚，代价高仍爱你，曾经荒谬闯荡异地，仍未妄想恋超出烦恼的禁忌，是世上人不理，想早晚能见你，曾经反叛也自我运气，天与地渡过约束，抛开生死，这样也许了不起，但有一日光年乏味，就让彼此都变